摩星岭位于港岛西尽头，是一个以第二任港督 John Davis 命名的260公尺山丘。不过没人知道中文名在哪里，亦都不知道摩星这两个字是从何翻译过来。有人认为是英文 Mount Davis 前尾星合而成，亦有人认为是 John Davis 当年上任之后加重税，被华人视为摩星而得名。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摩星岭四号 ，Case 8342，英国国家级 UFO 档案。 咁翻到嚟摩星岭四号啦，咁呢度咧即系咧逢星期六晚咧深夜啦，星期日凌晨一至三啦吓，咁我哋就会开放呢个前政治部嘅白屋吓，之后咧我同我个拍档祖云嚟，我叫阿祖嘅吓。咁就會一齊同大家傾下一啲咧，即係神秘嘅 case 咧，即係唔單止係講緊 UFO 㗎，即係包括可能啲神秘組織個案啦，可能有啲突然間會有一集講鬼魂啦， 冇錯， 突然間有一集可能係講一啲嘅，甚至係特工間諜個案啦，等等 ，OK， 好多 file 呢間房 係太多啦，即係我諗你要我講曬咧，可以講幾年都講唔曬 ，OK， 但係我又唔想咁樣啦嚇， 唔想講幾年啊， 唔想講幾年都要講啦，但係即係逐 part 逐 part 講啦，但今日咧。要針對嘅咩呢？就係要講英國嘅國防部同埋英國檔案局裏面嘅 UFO file。 嗱，不過咧，同一時間咧都要提提我哋903嘅聽眾啦。嗱，我同雲海咧每一個禮拜星期六點嘅時間好辛苦咁嚟到呢間房啊，但係同一時間你哋可以好舒服咁樣咧嚇，喺屋企除咗聽收音機之外咧，就可以透過網上面 my903.com 咧一個嘅 forum 討論區入邊咧，同我哋同步一齊咧就係討論下呢樣嘢嘅。 冇錯，咁我哋即刻入肉先，因為我知道時間好好逼啊嚇。咁頭先我問過你嘅，你估？的话咧，真真正正英国咧 ，official 即系官方性，自己有一个嘅档案系记录同研究 UFO， 你估佢系几多年前嘅事啦？嗱，因为咧，我哋而家 UFO 界咧， 系 一般嚟讲咧，就将嗰个所谓现代 UFO 嘅所谓嘅记录啦吓，以1946至47年为一个界线啦吓。咁、但系你估英国人佢最早嘅 UFO 档案？是几多年呢？俾你任你估，即当然唔系好过分啦，即唔会去到中世纪，一定唔会啦 吓。嗱，你突然间提出一个咧，对于 UFO 咧完全冇研究嘅人嚟讲咧，真系咧好未必能够答到你想要嘅题目，因为我对 UFO 本身嗱，我要同我哋嘅听众交代，我咧对 UFO 咧就只有好奇，并冇研究嘅。 系， 但系咧，如果你咁问我咧，你头先讲到1946至1947啊嘛，我觉得英国咧呢一个咁古老嘅国家。佢擁有嘅咧，應該可能喺19世紀末就已經有呢檔案， 接近， 即係1800幾年嗰啲。 接近 ，OK。但係咧，我想話俾你聽，如果你正式以呢個叫做英國自己嘅調查報告咧， 係 竟然係出現喺1915年六月。嗱，你講緊1915年咧，就差唔多講緊係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啦、OK， 一啲嘅所謂嘅英國國家情報檔案局裏面呢，因為其實呢份報告呢我有名嘅，呢份報告嘅名呢係咁 Admiralty 嘅 131/119 file，OK，、okay? 當然你自己搵到你搵到。 大家即刻記住係咁不停重播呢一段㗎嘛。 咁即係佢擺咗喺英國即係司令部軍事司令部裏面嘅。咁點解會有呢個 report 呢？就係、是、當時呢佢寫嗰個 report 嘅日子呢，最初第一份呢1915年嘅6月28日咧，咁就當時有個上校啦，佢咧就收到一個當地有一個叫 Dartmoor， 即系 Dartmoor， 我亦做中文叫達摩嘅小城鎮。OK， 係 嘛？達摩鎮啊， 本地化咁。 本地化冇錯。呢個達摩鎮咧就出現有一個女士就報告，就係佢深夜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山頭咧有一嚿，即係你意想一下個光度咧，你比平時你知英國睇星已經好光噶啦。比平時觀察得光嘅星體更加閃亮，同埋大型。當然佢唔係喺宇宙以外咧，而係喺個地面上升起啦。 係 一個白色嘅閃動嘅光體升起咗喺半空懸浮咗一陣之後咧，就以一個角度咧就好，即係佢話每一晚都好正常地咧，就向同一個方向咧就漂移。 係 之後就喺個山崗附近就噗咁就消失。 突然之间 突然间消失。嗱，你记住，而家讲紧系1915年 ，OK， 唔系而家可能好多一啲误解嘅情况出现。 即系唔会话好多当其时，而家我哋成日话咩咩相片啊，或者影像啊， 或者风筝 系啊，即系唔会有呢啲而家我哋现代人所谓嘅幻觉， 系比较少。OK， 咁于是乎咧，咁当嗰个上教咧听到嘅时候咧，咁就呢、這个女士嘅所有报告咧，佢就叫佢咧同埋佢嘅手下咧就记录咗档案嘅，即系喺个 file 有呢个 report 嘅。咁佢仲要个 report 下边。就写咗个 comment 嘅，就系话呢个女士讲嘅嘢咧，我哋暂时记录咗佢先啦。不过咧，我哋仲要进一步嘅调查。 即系当其时呢个女士见完呢件事件发生完之后咧，佢都有同有关当局咧就系报 主动嘅，系主动做嘅， 主动 冇错。咁而当时你谂下，佢哋唔惊啲人俾人笑见到 UFO，OK？ 系 咁啊，个 1915，哇，嗰个年代 接近100年，嗱嗰阵时啲人几开明啊 ，OK？咁而上教嘅記錄佢在案，不過咁佢嗰個 comment 咧就係話有保留嘅，即係覺得我唔知嗰個女人有冇睇錯嘢啦， 可算性未必咁高， 係啦，驚佢係睇錯嘢。OK， 咁但係咧嗰個 report 咧未完啦，當然係咪先？你舉得係第一個嚇、啊、司令部入邊嘅 report， 當然唔係咁簡單啦。 例子啫，呢個係 唔係啊？佢係同一個 case， 都係喺達摩鎮。OK， 之後佢又過咗大概呢、這個一個月都唔夠啦嚇，咁、啊、咧就佢寫到明。第二个地方嘅达摩镇嘅地区嘅人咧，就再通知英国军部，就话咧佢哋见到一啲光体。咁而嗰个 case 咧就系一个爱尔兰籍嘅两母女嚟嘅，吓写得好 detail 噶，就喺边一个区域见到边一个山岗嗰、那个 fix 由嗰个地方升起一个白色嘅光体， 系 之后向同一个方向漂移，之后消失个过程咧，系同之前嗰个女士形容嘅系一样。OK。 都系突然间有光体由地下升起， 直升， 然之后突然间 源头咗一阵之后飞去一个方向之后消失嘅。OK， 咁但系咧当时咧咁嗰个上教就话：，咦喂，两个 case 都同样喺达摩镇地区见到，同埋佢形容系咁相似， 情况差唔多。 系啦，咁佢话喂呢个可信性高好多。咁佢话喂，咁如果咁嘅话咧，我哋相信要作一个调查，但系咧我哋就都未知道系乜嘢事。咁于是乎咧，佢哋咧当时你谂下100年前嘅英国政府啊。佢咧就決定咩咧？就去自己進行一個西 research， 即係所謂嘅西 research， 即係西 research 咁樣 去當地研究， 睇下嗰兩個家庭見到嘅嘢。點知去到嗱，之前第一次就6月份有人見到啦，之後7月份有人見到啦。點知去到8月份咧，就有另外幾個家庭咧望到同一個地點。 即系都喺达摩镇， 冇错，都见到个光球升起，同一个方向飞完之后，发消失。而当时呢个上教咧就惊咩咧？嗱，佢好客观嘅。你要知道英国政府咧由始至终嘅国家或者系叫做国防情报署啦吓，或者国防情报组啦吓，佢都系要。掌领 UFO 嘅调查， 一啲嘅资料 系啦，因为佢觉得呢个系同国防有关啊嘛。OK， 咁咧而佢哋咧八月份收到嘅唔单止一个，系有几个 case 系都同样见到咁嘅情况， 同一地点，事件差唔多， 冇错。当然嗰啲报告人互相唔认识啦吓。咁咧佢最拉尾个 report 个 final 嗰度咧就先至最精彩嘅，点解咧？嗰、那个 final 就系咁讲嘅，佢话咧。嗰个上教自己写噶吓，佢话我哋咧就都，我哋开头担心，即系个上教咁讲，我哋担心呢个系德国嗰边咧有一啲所谓德国嘅科学家或者德国嘅所谓国家嗰边咧，就射咗一啲嘅所谓嘅仪器啦，或者其他嘢过嚟我哋英国呢边。咁但系 由德国射过嚟， 系佢哋惊啊，佢哋惊德国射。O K， 咁但系佢就话，咦？但系我哋调查发觉就应该唔会，因为第一嗰个距离几远啊，系咪先？喂，你德国晚晚射个波过嚟，英国你冇理由唔知啫。 不如射啲武器好过啦。 系啦，咁应该冇理由唔知。咁第二就系话，佢话第二就系佢发觉咧。当佢哋去做一个现场勘察嘅时候咧，包括佢同埋手下嘅时候咧，佢话佢试咗几晚 ，OK， 佢话直到9月某一个晚上，佢话我同我嘅手下作为一个军事人员，我哋亲眼见到， 冇错啦。嗱，而家一个我觉得关键嘅时候咧，嗱，军人讲嘢咧，嗰个可信程度咧。唔知点解，永远都系比一般嘅平民系高100倍。 冇错，高好多。 嗱，咁而家咧，英国军方 剛才讲到就是说连呢两个嘅军人呢自己亲眼见到。 冇错。 咁成件事系唔同咗。 唔同咗。因为仲要系点呢，仲要系佢当佢见到嗰阵时呢，佢其实佢你諗下头先我讲过呢，佢其实想捕呢，佢哋怀疑会有间谍啊或者特工啊啲德国人啊嚟到去放一啲假象、啊。 成件事可能系政治化咗㗎喇。 冇错啦。咁点知佢哋去睇嘅时候呢，佢就係见到现场冇任何其他嘅敌方嘅人员喺度先啦。 可疑嘅嘢啦。 冇、啊、先啦，第一。第二当然你知英国人啦，佢嗰、那个所谓 defense system 好严峻㗎啦。 好强啦。 係啦，冇错啦。咁之后呢，佢哋喺一个布防嘅情况之下，佢哋喺同一个山头，就係佢哋几个人一路见到希望见到嗰个白色光球呢，就喺佢嘅眼前升起。升咗半空， 就是那个时间， 就是那个时间，夜晚深夜升起之后悬浮在半空，之后就跟之前的报告一样， 同样地一样， 没错，向同一个方向飞走之后就突然间消失了。咁佢喺个报告就话啦，佢话我哋所有人喺现场望到，我哋都解释唔到呢一个嘅不明现象。第一，佢话呢个唔系我哋已知嘅一个科学发明，即系你讲紧1915年先啦吓。第一，第二就话第二唔系一个咧我哋认知嘅所谓嘅天然现象。 系 你都知嗰班军人，尤其是上教啦，佢唔系傻下傻下嘅。 即系佢哋嘅脑袋入边谂嘅嘢咧，分好多唔同嘅层面嘅。 系啦，冇错，即系佢唔会蠢到一啲嘢认唔到嘅。咁呢佢話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就可以話我哋唔知道係乜嘢，不過嗰個上教都好嘢㗎，因為佢要寫個 report 要 finalize 佢㗎嘛， ok。 佢話佢於是乎呢就走咗去搵呢當地嘅一個地質學家、 啊、 就要求呢個地質學家呢俾一個比較理性嘅分析， 合理啲嘅即係意見。 冇錯，咁嗰個地質學家呢就俾咗一個意見，佢話可能係因為嗰個地方呢，呢、這個英國嗰個所謂土壤上面呢、嗯、有一啲地底嘅所谓嘅石与石之间嘅摩擦，即系俗称咁讲，就系地下嘅微轻微地震。咁因为有啲罅缝咧，就释放咗啲个电球出嚟咧，就于是乎咧个电球就升起咗一个白光，就飞走啦咁样。嗱、啊，呢、這个系佢夹硬 合理嘅解释， 佢夹硬要解释噶吓。 我听完喺呢个深夜时间都醒一醒。 系，即系佢呢个系冇办法嘅，呢、這个系你谂下英国第一份自己做 recording，、 啊、 自己去做调查嘅 UFO report。咁佢话可能真系同大自然有关，不过 OK。当然，如果你将呢份 report 嗰、那个 final 嗰个所谓答案啦吓，剔走佢先，你俾而家嘅角度去睇，因为而家有好多英国人咧，即系都睇翻呢份 report 嘅时候咧，都讲一样。佢哋好相信话呢个一定唔会系一个地质上嘅天然现象。 系， 佢话点解咧？佢因为咧，如果系一个地质上嘅天然现象，即系所谓摩擦，有个光球飞咗上嚟等等咧，佢唔会嗰个轨迹 系， 同埋嗰个停留时间 咁不规 则嘅。唔系，佢话系因为咁多个个案都见到同一个。即是所谓升起的动作停留几多分钟 同方向。 同方向。他说如果这个 random 的话呢是应该做不到的。 OK。 即是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说你应该是背后有一些意识形态的。 即是他讲了整件事出来可能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就说给你听，即是心底里其实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即是其实即是说个 report, 你幻想一下，即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份 official 的 UFO report, 其实呢就是说给你听，那个光球背后呢应该是有一些 有啲潛在能力喺入面嘅。 係啦，即係有思维嘅 ,ok。咁、啊、但係咁喎，但係如果你再翻查一啲旧啲嘅档案呢，即係讲緊英国国防部里面或者英国国家档案局里面呢，呢、這个系咪最旧嘅档案亦都唔系。 嗯、 啊。即係关于 UFO 啊讲緊下。最旧嘅呢就头先你估得啱啦。就 係 呢 ,1896 年呢 ,19 世纪末。 19世纪末呢有个比较旧啲嘅 report 系关于 UFO 嘅。但呢个 report 呢就唔系英国政府自己做㗎、 啊。 所以我就唔归纳为一个英国政府嘅 case。 就唔系佢第一个 case。 冇错啦。不过佢呢份档案喺度嘅原因系咩呢，系因为美国 send 俾佢嘅。但系呢个好事㗎喎。你大家你记住啦，大家分析一下。我唔讲到底呢，你唔会知发生乜事㗎。因为我当时我睇嘅时候呢我都吓亲 㗎。 佢呢份呢 19世纪末， 冇错， 当年美国其实都开始咗冇耐嘅啫。 同埋佢科技唔系好先进嘅 ，OK。嗱，我讲个报告话俾你听点嘅。咁当时美国人咧，即系美国政府咧、嗯，就 send 咗呢份嘅 UFO report 咧，就俾英国政府做一个存档。 系， 嗱，我要讲少少背景，阿祖你都应该知噶啦。英国政府嘅情报网咧，同美国政府嘅情报网咧，某个程度上咧。都是有联网的啦。 有些东西就叫做 互联网我都系咁样拎出嚟， 真系大家共用噶啦。即系你谂下个由当年十八世纪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嗯、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啦。 表面就叫知彼知己啦， 你表面啦，实际就大家嘅情报网互用啦吓。咁亦都英國政府唔介意添啦 ，OK 呢個係佢哋呢兩 軍事上合作啦， 冇錯。你要幻想就係呢兩兄弟咧喺情報分享上咧係呢一百年都未間斷過嘅 ，OK 大家好 friend 嘅， 同煲同煲嘅， 冇錯啦。所以當年喺香港咧。无论喺我哋呢间白屋里面嘅政治部嘅情报网络消息啦，甚至我哋喺香港嘅啲发射收集发射站里面收到嘅情报啦，虽然系隶属于英国嘅 ，OK， 不过嗰啲消息都系会发放俾美国嘅、嗯、，OK， 不过可能唔系直接俾发放俾美国，可能首先发放俾英澳洲， 唔知经过咗俾边度，先至最后去到美国。 冇错啦，即系呢个系我哋要认知嘅故事背景嚟嘅。咁当时嗰个十八世纪个 report 系讲啲咩嘅咧？就系话咧，当时首先咧。第一件 UFO 事件在美国出现呢、嗯、就是十八世纪讲緊1896年至1897年这一年内里面呢就首先由加州开始。 加州 即是首先由加州的Sacramento 的小镇里面呢。 就是、加州的 中北部啦 是啦北 部啦。 北面的啦是这个加州的不是首都那些叫什么州 首府啦。 首府是啦加州首府。 那里就开始有人见到什么呢就见到呢天空里面呢就一个很大型椭圆形的不明飞行物体在那里飞行。嗯、OK。咁而呢啲飛行呢就大家唔知係乜嘢嘅時候呢就開始匯報俾當地嘅警方啦同埋軍事人員聽 ,ok。咁、嗯、開頭就係由加州開始見到、 嗯、 之後就喺華盛頓州見到、 嗯、 之後就全過美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後後唔同嘅州份呢都出現數以十中八中的个案见到这个椭圆形的不明飞行物体。 即是在当年一个短时期之内、嗯、首先由加州开始跟住在短时间之内多处地方突然间是有这个现象出现。 没错甚至呢有些个案就是怎样呢就是说当时呢有些甚至宗教人士啦去到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在美国中部有个几个宗教人士就见到一个 类似我们现在叫做 UFO 的东西。 是。 就见到他们呢是降落在其中一个公园。 降落 是你听住先啦。之后呢那些那几个宗教人士很有兴趣你比我是个宗教人士我当然有兴趣啦。虽然一百年前。 一定啦。 那么冲了过去的时候呢就看住呢有些类似奇怪人形嘅嘢走出嚟之后返返入去升高走咗。OK, 嗱你听到咁样先啦。之后仲有啲个案系咁 report 嘅就话呢佢哋呢受到一啲喺嗰个飞船落嚟嘅人呢嘅袭击打人。OK, 哇咁 好驚㗎。 即而家同现代嗰啲报告差好远喎，呢、這个系有接触嘅喎， 有接触噶， 呢啲系叫咩第三类接触嘅咯。 系啊，嗱，之后仲有个个案，仲其他都系讲紧嗰两年发生嘅 report 啦。仲有个案就系点咧？系有人突然间行下，听到云层嗰度咧有人大声讲嘢。OK， 之后隐约见到 说话嚟， 说话嚟嘅，隐约就好似见到啲嘢飞，但系又好似俾啲云遮住咁样。佢哋话听到咩咧？佢哋话听到有人讲唔该斟茶， 讲中文 唔系讲。唔系讲中文，讲英文。唔该斟茶。咁、 okay. 你如果听到呢度嘅话，你觉得似咩咧？我都觉得几恐怖嘅。如果就咁听嘅话， 好唔同喎、啊，同我一般同你以前讲开嘅 都唔 同 噶、啊。去到最拉尾，仲有一个个案啦，就点、是、咧？喺德州一个小城镇咧，突然间有个不明飞行物体降落咗，系一个公园。OK， 咁、 嗯、 当时咧有个农夫咧就向前咧就去问：啊，你系咩人嚟噶？因为咧降落咗之后咧，有个人走出嚟， 系 嗰人咧识讲英文，佢话我叫 Wilson。 吓、 啊，我叫 Wilson， 呢啲好英国嘢啊，我叫 Wilson。 My name is Wilson。 系啊，咁之后咧，嗰、那个农夫话：咁你落嚟做乜嘢啊？哦，我哋要添啲水。 吓， 系啦，我要添啲水。咁当然你有啲可能，你如果有不明飞行物体需要水都唔奇嘅。OK， 好之后咧，佢仲讲到就话：，咁你呢架嘢系点运作噶？哦，电力运作嘅啫。系啦，之后咧嗰个 Wilson 就话 ：，OK， 我哋要翻上去啦，入翻嗰个不明飞行物体之后升高 个光体啊， 个不明飞行物体之后入咗去之后咧升高走咗啦。OK， 咁而呢份 report 咧。成个流程就是记录几百单呢啲咁嘅目击个案呢就运咗过去英国啦 ,ok。咁其实呢个 report 呢最终喺英国嘅分析呢其实係分析咗嘅。 係。 佢话呢个唔系一个同外星人有关嘅嘢。亦都唔系一个恐怖事件。 佢话其实好简单，佢话呢个就系我哋喺十九世纪末，德国、法国同埋美国都发明咗嘅，后来出现嘅嗰啲大型飞艇。 吓？ 你记得最早期呢，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是有啲大型飞艇。 哦，系啊系啊系啊， 椭圆形嘅，吊住架嘢嘅。 唔知点解系都要整到椭圆形嘅。 系啦。咁仲要最初系俾啲有钱佬呢喺上面饮 high tea 嘅。所以点解啲人会听到话唔该斟茶。 哇，咁流嘅点解定 啦。系啦，你听下系咪先。即系你原本由你，如果你当一个可能系完全你幻想里面嘅不明飞行物体，同英国个分析报告睇嘅时候呢，咦，咁英国嗰个报告系好 make sense 㗎喎。 成件事啊拎返过嚟之后。 即系话呢，英国喺分析 UFO 嘅报告里面呢，其实系好理性嘅 ,ok? 佢唔系一个求求其其觉得哎呀有 UFO 啊就咁样。 有研究过。 有研究嘅。咁同埋佢 mark 咗咩呢，佢 mark 得好清楚，就话佢相信呢仲要 mark啲地点人名嘅话，因为咧佢话嗱，德国咧就首先研究呢个飞艇嘅公司，法国后来有研究，但系咧其实美国咧喺1906年咧就已经 official 生产咗，佢之前嗰啲应该全部喺美国度试飞嘅飞艇嚟嘅， 就喺美国试飞。 美国试飞， 但系另一样嘢反而咧，我觉得有兴趣问嘅咧就系、是。如果喺美国咁多个唔同嘅地点佢试飞嘅时候，有冇人去追查过究竟呢啲飞艇嘅起飞点喺边度咧？ 诶、哎，咁当然就系嗰啲大工厂啦，但 系喺入边 系啊。但系当然你知道，因为我哋嘅历史就系、是、你知道英国又好，美国又好，德国又好，法国又好，大飞艇嘅制造咧系好短时间里边已经消失咗啦。 之后就冇咗啦。 系啦，第一就系佢唔划算啦，因为你花好多钱，但系飞行又好慢啊嘛，系咪？咁但系你见到英国人嗰个报告，收到美国嘅报告，佢嘅调查演绎咧系同美国有少少唔同嘅。 首先佢知道呢样嘢嘅时间，佢唔系净系要知，佢仲要谂一谂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同埋。 冇错， 个经过详细来源系点样？ 系啦，咁但系所以你如果你有咁嘅背景去谂英国嘅档案局去调查 UFO case 嘅话咧，咁你就知道嗱，佢唔系求求其其攞咗个档案之后咧就失落 file 嘅，佢、会有少少理性分析嘅。咁同埋咧嗱，我一阵间再讲翻少少背景，关于英国嗰个秘密 UFO 嘅所谓嘅调查组啊，我就咁同你阿祖讲嘅话，喂。你如果有 UFO case， 你打开英国政府MOD， 即系国防部，或者英国国家档案局，咁如果求其噏出嚟嘅话，你会认为嗰啲 UFO 报告系边个负责㗎？即系求其噏嘅话， 可能就系一啲长官咁样啦。 可能长官啦，可能求其如果俾我以为啦、我可能以为系 MI5 或者 MI6 啦，我以为啦、 一啲专门负责噶啦。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喺80年代、90年代一路以嚟咧，喺坊间咧都传咗咧，就话咧就有一个部门有一个小组 ，OK， 嗰个小组咧就系属于呢个即系叫做国防情报局。嘅其中一个小组去 in charge 嘅 ，OK， 咁一路以嚟咧，官方都话咧，呢、這个所谓喺坊间我哋 UFO 界传嗰个情报组咧吓，系、唔存在嘅、因为有个名嘅 ，OK， 咁但系最衰嘅就系咩咧？就系、是、最衰呢两年咧，如果你打开所有而家 release 咗嗰啲 file 咧，呢、這个情报组嗰个 unit 咧 消失咗， 唔系啊，直情系话俾你听，嗰啲档案就系交俾佢嘅， 我直接交俾佢啊， 直接交俾佢，而嗰啲档案嗰个 chop 咧，砰！那个 job 咧系嗰个 unit 个 job 嚟嘅，咁你话系咪咧？即系话原来当年佢否认嘅嘢系呃人咧？嗱，不如咁，转头咧我就讲讲少少关于呢个部门，之后我就再掀开里边档案局啲 file， 里边我 pinpoint 咗两个 case， 就系讲当时喺90年代初，因为佢而家放咗80年代尾去90年代初呢个档案啊，佢当时喺呢个 London 上空同埋喺 Kent 上空。嘅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嘅现象咧，系争啲可以引成一啲嘅空难事件，系出现一个调查报告，引起一个恐慌嘅报告。翻嚟再讲。 好。 喺2008年2月27日，英国里达斯城上空出现一架面积大如珍宝喷射机，底部呈波浪形带蓝色嘅扁圆 UFO， 佢完全无声，之后突然消失。一个月之后的3月28日，有人报称在英国利尔咸目击一架比飞机大20倍的飞碟型物体，底下还出现5-6个闪光。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别似绝症已灭亡的高气，令我的背影于冬景极悲，无伴侣应令月明也不肯应命，自问仍何性，往事留旧时铺展了风景，世俗下几低可帮我渡眉，流浪到地中海终会跌碑，谁让我的生涯天涯极苦闷，开过天堂幻彩的大门，我都坚持追寻命中的一半，强硬得自满，谁让我的生活生命被转换，都记得自己从未悲观，只要前度夸张洒脱，忘掉根本，生有何苦，所有众星，震荡过的多心，只有成影。